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备忘录，我国增强核武力是针对美国极端的对朝扼杀活动的正当自卫选择，12月1日被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S2016988号予以分发。